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9688贷款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们一起来读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教师，同时呢也是一位作者，一位北师大教师的教育手札。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样的一本书《教育正能量》。很高兴，很开心，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马欣马老师。马老师，你好。 好，红酒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接下来我们更多时间来关注一下马欣老师的这本《教育正能量》，中国家长必读的66个教育小故事，充满爱与正能量的教育才是正确的教育。那教育呢，不只是针对孩子哈，其实也是我们自我的一个救赎过程。马老师啊，也是北师大的英语老师， 我在外文学院工作。 外文学院工作这么多年，非常非常有经验啊，几十年的教育经验。正能量呢，也是近些年的一个热词啊。我们通常理解这个能量就是积极的、向上的啊。那孩子的教育环境当中，您觉得需要怎样的一种正能量？ 谢谢红酒哈。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在过去的工作当中，我不仅在北师大外文学院教我们的学生，其实我教的学生的主要的课程呢，都是英语教学法和教学技能这样的课程。也就是说，我要培养那些到我们北师大外文学院来读书的孩子，将来回到不管是在哪儿，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学老师。大概我的工作主要是这样，当然也有一些基础课。那么除此之外呢，因为是这样一个工作关系，对于我一个做职前教育的，就是他们入职之前进行教育的老师来说呢，我们其实如果光是关门在象牙塔里教这些孩子怎么样教书，不走出这个学校到真正的课堂当中去看，是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符合现在时代的一个老师的。所以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课题、很多的项目和很多的合作，和各个区县和各个学校包括全国在内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时间，更多的时间是走进课堂当中，然后走进学校，然后甚至是在一些其他的地区，比如在过去2001年到2011年的时候，我都在西部负责了一个花旗银行资助的一个西部教师的培训项目，所以在那里也看到一些老师。然后同时我也是一个母亲，然后在跟孩子的接触当中也认识很多家长，当然周围也有很多朋友都是家长，所以在不管是走进了校园，看到了这些孩子们的成长和课堂当中的表现之外，还是跟家长的接触和包括跟我自己孩子的接触和他的同学们的接触之后呢，我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孩子在他读书的这段阶段真的是太辛苦了。 嗯， 家长也太辛苦了，就是每个家长好像都是给孩子一个，我一直感觉我们中国的家长几乎是全世界最有雄心、最有野心的家长，几乎每家都希望能够飞出一个金凤凰，是这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这个背景下呢，我一直感觉我们的学生是太不容易了，孩子也太不容易了。所以我在这个书里面呢，我不是一个喜欢说教的人，我是喜欢把一些我看到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再把它写成故事，真实的故事，然后再给读者看，或者再分享给周围的朋友。我这个书最开始就是这个目的，我没有从来没有想到要出版，但是开始就是写故事。 所以我就把一些故事写下来，比如包括看到孩子们很辛苦的故事，我希望有些家长和老师看到之后，他能反思自己的教育，就为什么让我们的孩子这么苦，这么受罪，然后也包括一些让孩子肯能够很心情舒畅的成长的这样的故事。所以在我看来呢，就是这个正能量在这里呢，就是在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我们家长呢要和老师一样了，要给孩子创造出更多的那种宽松的环境，让他能够很愉快的在成长过程当中来不断的来发展。而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家长和老师来说呢，也是一个愉快的过程。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都非常痛苦，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带孩子去也非常辛苦，下了课带孩子去各种各样的班，所以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也是很愉快的。其实我们在教育当中呢，我们说就是我们不管是老师也好家长也好，我们给孩子的教育的给孩子的知识，我们分为至少两类知识，就是显性的知识，就是我们今天比如要教你数学题这样的知识，还有一种叫缄默知识或者隐性的知识，叫 implicit， 英文叫 implicit，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家长所传递给孩子们的信息，包括老师所传递给孩子的信息。如果一个家长或者老师每天都为生活觉得很艰苦，或者说是很辛苦的培养孩子，他不可能传递给孩子一个积极向上的那种感觉，要他自己觉得生活特别美好。就是生活很美好，然后我每天孩子成长都带给他很多惊喜，他才能把这种正向的这种心态传递给孩子，他孩子才能受到感染，他也觉得生活是美好，然后他能积极的成长。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明白了，观众朋友们能不能听明白，我基本上的感觉就是希望这样，就是大家不管是老师也好，还有家长也好，我们都能够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孩子的美，然后就是生活的美，然后我们在看到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只看到孩子有那么多不会做，比如孩子得了93分，家长就会啊，你为什么错那么多这么多，可是你没有考虑到吗，100分他做了93分，然后就只有7分没做上来。所以大家看到孩子能做什么取得的成就，多鼓励，然后多给孩子选择，多让他们快乐的成长，这是我最开始的这种想法。 嗯，好，那就是所谓的正能量哈。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的好处就在于呢，它其实没有那么多说教了，它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小故事，有作为母亲的小故事，有作为老师的小故事，那也有作为这种老师的小故事，教师培训的小故事，我觉得这非常丰富啊，所以大家都喜欢看故事，大家也都喜欢听故事。那今天呢，我们也不讲道理，今天我们呢主要是说故事。 对， 通过故事呢，大家来感受一下，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作为家长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应该是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哈？书中上来其实就有一个关于妈妈的故事哈，就是用钱的故事。 叫做零用钱使用协议。 哎，对，零用钱使用协议，就是小小男子汉哈，在小小男子汉成长故事这个章节当中，我们也想听听您是来如何做的。 对，其实就是说我当时记录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是在我交代一下背景哈。 好好。 因为是我儿子大概上初一的时候就是来做的，其实这个是发生在他差不多10年前，然后大家看我的书看到我那个是一个真实的协议，我当时真的是给他定的这个协议。他现在已经上大四了，他在香港读书，然后他因为读的双学位，所以他上5年，所以他马上就要上5年。他的同学们其实已经今年开始工作或研究生了都。所以他那个时候呢，我之所以定这个协议的原因呢是他当时是在北师大对面学校读书，然后每天呢下课呢他就我们北师大东门旁边有个麦当劳，他就去麦当劳坐在那儿，然后吃一顿汉堡一大堆，然后我去接他的时候就把他接走，然后到家又不好好吃饭，然后我就特别想把他这个每天吃一大套，因为他当时特别胖了已经，然后所以变成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健康，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确实孩子们很辛苦。当时我的生活是这样的，每天早上6:10一定要起床，然后做早饭，然后大概六点半把他叫起来，他用最快的速度吃早饭，什么 走，然后我们俩叫，其实我们家离他上学的地方和我工作的地方都非常近， 嗯， 相比很多家长就非常简单，然后我开车大概10分钟就能到， 嗯， 但是我一定要在7点左右把他放到北师大天桥那儿，然后他走过去才能在7:20赶到学校，所以他其实每天7点就吃了早饭，然后中午午饭时间就是一个盒饭，然后才而且才有50分钟，其实到下午放学的时候4-5点钟他真的很饿，我理解就真的很饿，但是关键是呢他真的很饿的话，他如果那个时候吃了一个就500汉堡，他回家他又不吃饭了，就是会很不健康，他又很胖，而且是junk food嘛，是垃圾食品，所以想办法，然后我在想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想，哎，我应该可以从钱方面把它控制住，这样它就可以。 这是源头。 对对对， 没钱了没法吃了。 对，所以但是我又不能说是不给你钱了，所以我就想来想去呢。那天就是他上学的时候，他9月1号到国庆节的时候，用了5天的时间考虑这个事情，终于考虑明白了。然后我就说，我们要不要把这个你怎么样花钱来定一个协议？他说好啊。然后我们就商量这些细节条款，然后大概就是。规定的是一天，就是他上学的天数，1天5块钱，零花钱，然后这些钱就是你的，然后我那里有特别详细的，这些钱虽然都是你的，但是哪些可以买，哪些不可以买，还是有规定的，比如说你的手续费你得你自己付，然后你交学费和学校收的钱是我付，就不包括在这里面的，但是有些东西你也不能买，比如说学校门口卖的一些不干净的食物啊，不健康的书刊啊，什么这样的东西也是不可以买，所以有这种情况有罚款。然后最最重要的，我那里面有一个奖励措施，就是说你到月底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把你的钱交给我来保管。如果你交给我50块钱，比如说我100%奖励你，我再给你50块钱，这样你就有了100块钱存款，大概我是这样的决定。然后我们就商量了一些细节，然后我就真的是认真的写了一个，我当时认为还是非常规范，现在看来也是非常规范的一个协议，就是像法律协议一样，甲方乙方都有，然后我和他爸爸，我们两个人，我们三个人都签了字，每个人存一份儿，这样，对对对，然后这里面就是一给他，结果这个协议签了之后，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真的就不去吃了，他忽然发现这钱是他自己的， 被返钱了是吧？ 要攒钱了，然后他放学的时候，我多少多少次看到他，同学们都去啊，比如天气冷，他没地儿待呀，他要等着我去接他，所以他就去到麦当劳里面，别人大吃大喝，我进去看他的时候，就在一个桌子上写作业，非常不容易。你想那薯条多香啊，然后他肚子很饿，所以抵制住他很不容易。有的时候就坐在门口的台阶上，门口也没有凳子，就坐在台阶上。所以当时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对他整个的用钱的这个计划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开始就没有任何，他因为他不觉得钱很难得到，然后所以他也没有任何计划，就是他今天买一个什么，明天买一个什么，他不觉得花了很多钱。当这个钱变成他的时候，他真的觉得这是钱。所以后来他，大概1年之后，他，特别喜欢玩游戏，电脑就不够，就是不够用了，就是很慢了。那时候喜欢组装电脑，他就是。跟我说妈妈我有多少钱，现在我就说这些钱是你的，比如1000块钱左右，他说拿到之后他在那儿自己房间里想了想，然后回来说我电脑太慢了，这是我全部的钱，我想升级我的电脑，虽然可能不够，我希望你们能够帮我垫上， 帮一把， 因为这些钱是我一根一根薯条省下来的。 那应该帮。 我们二话没说，然后下午他爸爸带他去中关村就升级了电脑。对，后来他 一开始可能就想到这一点了，我觉得。 对对对，然后他后来，比如说他后来去香港读书，我忽然发现我们都是工薪家庭，不是说特别有钱啊，然后觉得上香港读书那么大的物质的诱惑，他能抵制吗？会怎么样呢？然后就是说后来一个学期下来，我们发现就是还不到一个学期，他就中间就告诉我，然后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记账的工具叫随手记，然后说你可以用它记账，然后他自己记账每天。后来他跟他同学一比较，发现他一个月的花销吃饭啊什么买零食比他同学还少，特别节省，就是电脑很长时间都没有升级，但所有人都有 iPhone 的时候他还没有， 就是到这样，就是它的很多包括 iPad 什么，就是很久以后才有，所以它至今都保持着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很节省的一个习惯，并不是说它很抠门。最近它刚从香港放假回来，他整个假期都在实习，赚了一点钱，不多了实习，但是特别好的给爸爸妈妈，还包括给姥爷，给我弟家女儿，就是他的小妹妹，都买了礼物。 哦，很孝顺了。 对，而且尤其是给他妹妹那个礼物，我觉得让我特别惊讶，他花了100港币买了一个笔记本。 哦， 他认为非我是很贵是吧？但是他妹妹也很高兴，就是说他觉得是特别适合他， 对，他就相当于很有心了哈， 对对对， 很用心的去给别人选择礼物哈。其实有时候不在贵重，关键在于你了解对方的喜好，而且你自己的一个审美嘛。 而且他不是说乱花钱，但也不是说一分钱不花这样。 嗯，所以你看啊，就是当时你想了5天， 对， 但是这5天其实改变了他。这么多年的一个 习惯，这么多年，我觉得他最后，他现在已经基本上形成习惯了。其实要说到这个，就是这一件事情，我忽然想到，其实对于孩子，因为好多家长他们急于让孩子得到的是知识，比如考试考多分数，其实要有一些地方呢，我觉得我希望家长能够站得远一点，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有很多情况下，他不需要，不是需要你马上给他这些知识，就是当时的这些东西的，他需要的是有一些习惯上品质上的东西是要你建立好的。比如对我来说，就是他的这一点，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就他的一种叫做 self management， 就自我管理的能力非常好。因为他在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我没有让他，没有给他报过任何辅导班，我的同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件事，我的所有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件事情。然后，但是他确实我就没有给他报过辅导班，但是他从小学会那种自我的管理，比如说就是钱的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我无意当中的帮他学会了这种金钱的管理。其实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说你学的数学和到今后哪些能有用，但是这些当你很大的时候还是很有用的。 对， 另外就是时间的管理，比如他在大概也是初中的时候，他就学会了一个很好的列计划的一个习惯，他能够把一个假期每天做什么事情列得很好。我之前没有发现，是我有一次开家长会的时候，他老师展示了他列的计划给大家，一个破纸上就写了表格，后来用电脑打的就非常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就对他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因为他之前虽然我是英语老师，但他英语学的不是特别好，就是非常就属于比较差的那种。但是呢，他有用一个假期，他觉得他英语不好，所以用一个假期他列了详细的计划，每天做多少篇阅读，怎么怎么样，忽然就提高了。真的不是我帮的，真的不是我帮的。 所以说，作为孩子来讲，他肯定有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 对对对。 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讲的话，也必须得用心才可以。 我自己觉得，家长其实做父母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要用心的工作。比如有太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辅导班，他们就认为他们能完成的 这件事情，我掏钱就行了， 是吧？但是有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钱可以买到的，比如你想买好车、买名表都可以，但是孩子的教育和学习他买不到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与其花钱把孩子的教育交给别人来做，不能就是这些事情当然可以，但是不能代替我们来认真的思考，特别是要认真的反思他有一些事情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怎么样下次能够做得更好，这样才能够让他能够取得比较好的进步。 孩子其实我们之前也在聊啊，其实非常健康的在成长啊，非常茁壮的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时候可能自信心不足啊，或者是缺乏自信心？因为我看书中写了这么一个故事，叫小小的乒乓球给了儿子自信心，那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这个其实自信心不足应该是发生过很多次。其实他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我要跟大家说的不是一个天才儿童，也不是超常儿童，也不是从小说就精英教育的孩子，就是跟在座的听众朋友们的孩子和一样的一个普通的孩子。他刚上初中的时候呢，因为小学对于考试啊什么那些要求都没有什么要求嘛，所以他学习不太好，我们也没太注意，就是因为没有排名次什么的。刚上了初中之后，就是一下子给我们全家几乎一个大的打击。就上了初一，大概十一月份左右的时候呢，就期中考试。他当时在的学校应该算不错的学校哈，但是他全年级有600多人，然后他跑400多名，然后他们班有40多人，他排的30名左右，就是这样的一个。然后老师就开家长会，就是语文老师来了，数学老师来了，班主任来，每个人都表扬一些人，批评一些人，然后我就不断的听到他的名字在批评那些人的里面，就不断的批评。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当时非常难过，就是一直没把孩子，我就觉得我好像一直不把孩子的学习当做很重要的事情来做。后来我自己其实最让我难过的是呢，他一下子被打垮了，真的是。他之前也每天乐天派高高兴兴的去干这干那个，忽然一下子就老师各种各样的批评他都不行。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我得想办法让他重新自信起来。他就觉得他哪儿都不行，怎么办呢？他当时的身材也不太好，也挺胖，体育老师都批评他，就是没有一样好的。我说怎么办呢？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在给他开家长会的时候，他们班主任实际上批评大家的事情，就说我们的孩子每天不抓紧时间做作业，因为吃完午饭，他们很多孩子就一个手拿着乒乓球拍，一个手划拉划拉饭，然后下课就吃不了两口饭，就去抢台子，就去打乒乓球。如果能用打乒乓球的时间学习，该是怎么怎么好。当时我就是注意到这个细节，因为我儿子每天上学的时候也把书包里放了乒乓球拍，我就说，诶，那他是不是也是打乒乓球的这个行列呢？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也你们班都喜欢打乒乓球？他说对，都喜欢打乒乓球。我说你也喜欢打？他说我喜欢打。我说那你那个打得怎么样啊？他说不是特好，也不是特差吧，就是还行。我说那你想不想打得更好呢？他说当然想了。我说那咱找个乒乓球教练，咱上个乒乓球课。然后当时我现在想，我当时那举动简直就是现在我都不可思议。就是在后来我写，因为我写博客嘛，登出来之后，好多朋友都反馈说，这时候学习不好，大多数家长得请家教啊，然后数学不好补数学，语文不好补语文，你还给他找乒乓球教练。后来我真找了一乒乓球教练，人家是专业老师，乒乓球老师，确实是辅导特别好。他当时而且那老师特别会鼓励他，他说你别看你胖，但是你动作特别和谐，然后你手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是大概就经过10次课，其实就上了10次课，10个礼拜吧，真的就一次比一次打得好，就打得特别好，现在仍然打特，就是忽然就乒乓球打特别好。然后他们上体育课的时候，正好也有乒乓球课，然后老师居然找他出来做示范，然后他突然就有一样东西做得特别好，然后这他就心情就越来越好，或者他忽然发现自己能有好的地方了，让他传染到了其他上面。他忽然就爱运动了，原来他特别不爱运动，然后特别忽然爱运动了，然后也能跑步，也能干这个，也能干那个，就是做很多事情。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也快到了哈，也非常感谢马欣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了几个故事。其实教育不只是针对孩子，有的时候也是对于自我的一个救赎过程，所以千万不要忽视了教育，拿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用心去对待周边的孩子和周边的学生。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微微亮，有谁在你身旁？九月的晨风微凉，蝴蝶扇了翅膀，还没有习惯飞去远方眺望，在何处是家乡？让我再看你一眼，我的旧时光，你说你要牵我的手回家乡来。